强民族文化自信。 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在晴好天气当中迎来了新年的到来，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比较清新，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杨六郎追击潘仁美啊，山坡上这些人绑着钱秀周方就下来投降了。这钱秀周方吓得呀，六将军呐、啊、六将军呐、啊、您可是大仁大义呀， 啊冤有头债有主啊，这害死杨家爷们的姓潘呐、啊、可不是我们呀、啊、我们姓钱姓周啊。六郎一想，我能把你们俩饶了吗？啊，你们把人家佘光佘子明给射死了，我把你们再饶了，那太行山的这些兄弟们能答应吗？嗯，六郎一想，你们俩可活不了啊，一指自己的大枪，你们哥俩瞧好了，谁让你们跟老贼干坏事啊？啊，此枪乃是当今圣上所封，先斩后奏，你们死在这条枪下，死的可不冤。钱秀周方说：“哎，我们，哎呀啊，还让你说什么呀？”六郎一抖大枪，这两人啊，尸横就地，扎死了。那么把死尸呢，交给太行山来的兄弟。你们把这尸体用马匹也运走，运回山寨，把心挖出来给你们大寨主祭灵。六郎为什么这样啊？哎，也是为了缓解一下刚才啊把潘府的这些个人啊这些个禁军给放走了，哎，缓解一下这个矛盾。他毕竟是这些人跟太行山有仇啊，太行山这些弟兄们难免啊哭哭啼啼，哎，眼泪巴巴的把佘光的尸体和这两个小子的尸体一块儿就带走了。六郎呢又看了一下杨青的伤势，这大小伙子腿上中了一箭，不伤及性命，但是啊这个伤势说要再往前走能走也走不快了。哎，兄弟，你就别跟我去了，你呀、啊、留在此处给后边的人啊指道。杨青说：“六哥，这道不用指啊，嗯，待会儿要追上老贼了，我也得跟着，我也得打死他呀，您一定得让我跟着。”六郎一瞧，你这不能走啊，哎呀， 怎么办呢？六郎跟杨青俩人在这儿啊，耽误了一下时间。旁边呼延赤金可不干了，赶紧吧，六哥呀，你跟这位兄弟在后边慢慢的走，我先下去。如果老贼真的躲过前边盘龙山兄弟们的这个堵截，那不就放跑老贼了吗？啊，这七郎他媳妇儿呼延赤金，那性子比七郎还暴。六郎这边要顾杨青，那边又叫七娘，哎呀，没办法。就这样呢，七奶奶呼延赤金紧催坐下马，就跑到最前边来了，把这马都累坏了，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直跑到了午时，眼看前边就是井陉口土门关。这呼延赤金可加上小心了，为什么呀？这得一步一步仔细的查看周围。哎，你还别说，真让他看出来了，这四下的山林里啊都埋伏着人。为什么呢？这七奶奶这匹马从这山道中间过，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过来，两边山林里啊连一只鸟飞起来都没有，说明什么呀？说明这林子里埋伏的都是人。七奶奶性子急呀，心说谁在这埋伏的？嗯，如果是老贼的人，那我这可危险，因为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如果不是老贼的人，那你得出来跟我说一声啊。这七奶奶也真急，一勒缰绳，一横兵器，呆，林中是何人？呜，把自个儿大棍这么一抡呢。好，就这一下，林子里边啊，真出来人了。一瞧啊，一个一个的，有家丁打扮的，有穿着军服号坎的。家丁打扮的衣裳也撕了，身上也是血，穿军装的那个盔歪甲斜，互相扶着搀着，感情还受了伤了。哎，从旁边这山林子里头就出来了，那几乎就是轱辘出来的呀。往这儿马前一跪，哎呀，这位啊，大英雄啊，奶奶您放过我们吧，哦，我们都是潘府的家丁啊，哎，我们是禁军，哎，押解潘宏啊，我们没干过什么坏事啊。呼延赤金一瞧，这潘府的家丁和禁军都被打成这样了，那潘仁美呢？哎呀，女英雄啊，老太师啊，被这山寨里的好汉给劫去了，刚刚劫走的，刚刚把我们给放喽。那山寨里的好汉啊，不为难我们。女英雄，奶奶，您也别为难我们喽。您这几位还磕头呢，抬头一瞧，人都没了。那呼延赤金一带马早就追上去了。为什么？第一，看看是不是真把潘仁美给抓住了。第二，呼延赤金呢是这个心性，这潘仁美把我爷们儿射了一百单三箭，要不是我亲手宰他，这仇恨消不掉啊。如果说真是山寨中人把潘仁美趴着一宰，等于我还是没报了仇。哎，他是这么个想法。呼延赤金呢打马往前紧追，果然没追一会儿，就看见前边一哨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正往山上走呢。呼延赤金大喊一声，呆，前边的人听着，潘仁美给我留下。你说这七奶奶呀，也确实是急慌了，你得说清楚了啊。那前面既然劫潘仁美，跟你肯定是一边的人，你说清楚了，逮住没逮住潘仁美我看看啊，我是谁谁谁，千万的呀别杀潘仁美，得留给我，留给我们六哥，你得把这话说出来。啊，这呼延赤金也真急了，这追好几天也没睡觉，也上火，把潘仁美给我留下来。那前边逮潘仁美的这些个英雄好汉可也就误会了， 哟，一回头怎么还有一员女将要救潘仁美啊？你看误会了。内中啊转过来一员大将，身高一丈有余啊，肩膀上扛着一口金背砍山刀，一招呼手，你们先往上走，我来拦阻于他。这呼延赤金马也到了，这位把金背砍山刀横着这么一抡，哎，呆！你说这位也是，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你是不是来接潘仁美啊？你得问一句，他是先入为主了，刚刚啊把潘仁美截下来正高兴呢，一瞧身背后来人让留下潘仁美，这肯定是来救他的，所以他是这个想法，一抡大刀，斜肩带背冲呼延赤金就下来了。这可大刀，就这一刀砍下来，这没有一千斤也得有八百斤。说这刀有这么沉吧？对了，抡起来可不是按他这兵刃的分量，叫一斤灌十斤呢、这口刀要有五十斤，要抡起来连刀的分量带惯性，那就得五百斤。呼延赤金一瞧，好啊，你敢打我，让你认识认识你七奶奶，一横大棍啊，打！呼延赤金说不好听话，您说软点儿能当七郎的媳妇吗？能耐稍微差点，平时管得住杨七郎吗？小两口一较劲儿啊，你赶紧吃饭来，别抽烟了，我再抽一颗。废话，你再抽，我打你了啊！你打试试。小两口经常这样啊。不是，这七郎也抽烟呢，这抽烟可不好啊。七郎不抽啊，就说这意思。你送孩子去，今儿我不去，你不去，你不去我打你啊！俩人反正老这么开玩笑。杨七郎也送孩子上幼儿园嘛，就这意思。你说七奶奶稍微软点，跟杨七郎是只虎将，能揉不得一块儿去吗？那力量当然比杨七郎差点，差点也有限。大棍一磕，大！这口出了号的金背砍山刀，日，愣飞了。这主呢，刚说你们先上去啊，我拦截一阵，这一刀兵刃就飞了。哎呦！旁边楼的兵一瞧，我们也别上去了，我们看着您吧。这位啊拨马赶紧跑，这位一拨马在后边可就让出一位来，黑盔黑甲黑人黑马，掌中啪啦啦啦一抖这杆乌鹰枪。呼延赤金抬头一瞧，啊，可愣了，不但愣了，有点悲喜交加呀。这巨大的感情激荡冲撞于脑海，怎么回事啊？感情，眼前这员大将正是他魂牵梦绕日思夜想哭了多少日子的自个儿的爷们儿杨七郎。那意思想问问你没死啊？忽然之间灵明闪过一道光芒啊，哎呀，他不是老七呀、我听说了，假扮阴曹的时候寇的人请来一位特别像老七的假作杨七郎，哎，在阴间地府还吓唬潘宏一阵，估计就是这位呀、我的丈夫已经死去了，我怎么还这么胡思乱想啊？您看这女将再勇猛，她这感情啊还是脆弱的，所以为什么咱这杨家将到后来啊，十二寡妇争西，老太君带着这么些个寡妇太太，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爱听这故事，就是女人是最软弱的动物，最脆弱的动物，结果保护国家安危让一堆女人冲上战场， 在战场当中成长，受战火的洗礼。为什么杨家将这故事流传千古啊？他确实打动人心。七太太这么勇猛，一看见对面是杨七郎，自个儿这就已经打不了了。忽然之间灵明一闪，不对，这不是老七，那也打不了了。为什么？情感受冲击受得太大。那么这位是谁呢？我不说，各位听众也能猜到，正是盘龙山的老三，小黑虎史文斌。说这史文斌不是跟什么这个二寨主啊马飞熊一直在天不阳府住着，还帮着寇准啊去怎么这个暗设阴曹。这七太太就不认识他，没见过，那当然没见过。虽然说武将上阵冲锋打仗这行，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那您是侯爷夫人，您得不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您也不能天天的上前面来啊，今儿来了谁客人啊，你好，来咱我请你喝酒，这不成这个。所以前边天不阳府就是老太君跟六郎支应一切，这些个寡妇太太们啊不能轻易的到前面来，所以跟着史文斌还真就没见过，但是听说过。乍一看，因为史文斌太像杨七郎，这又是七郎的媳妇儿，又想了这么些天，又这么悲伤，又这么累，所以恍惚了一下，马上也明白了，不是，这条大棍可举不起来了。你是不是史文斌史贤弟呀？史文斌一听，哟，叫出名来了。这位夫人，您不是来劫潘仁美的吧？嗨，我乃是七郎之妻，呼延赤金呐。哎，史文斌一倒大枪，扭头看刘金龙。刚才那谁？感情那是大寨主刘金龙。刘金龙一低头，赖我了，这个翻身下马，噔噔噔噔往旁边跑。说至于吗？说这当山贼的脸这么薄？他不是脸薄，他捡刀去了。就这样，七娘也下马，史文斌也下马，大家伙儿抱拳行礼。客气话说不了两句，赶紧说正题儿。七奶奶就说了，这潘仁美你们逮着没逮着？史文斌说，逮着了，您放心，这老贼呀已然让我们押到山上去了。你看我们这队伍里这还押着几个，这是潘璋潘荣，也是老贼的人，我们也给逮住了，您放心。哎，七嫂，怎么就您一人来了？六哥呢？别人呢？七娘说，嗨，你们六哥呀，他在后边呢，因为有一个大个中了箭了，六哥照顾他，这大个还非得跟来，把六哥就给绊住了，我是着急，我就直接先上来了。哦，这么回事。这几位正说着话呢，后边远远的马走銮铃，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山上这马也走不太快，那是最快的速度了，嘎啦啦啦啦啦。上山来，大家伙一瞧，正是六郎陪着杨青以及还有一些个山寨的弟兄们赶到了。弟兄们寒暄几句，就说到了蛇光为了报杨家大仇让潘府家丁给射死了。哎呦，刘金龙马飞熊史文斌向着金顶的方向是大拜八拜，哥哥您阴魂先别散，待会儿我们就杀潘红给您报仇。六郎说，对呀，潘仁美截住了吗？截住了，已经押上山了，咱们呀赶紧上山。好，您看马上就要杀潘仁美了，把六郎啊，六郎那么沉稳的人 都激动的手有点哆嗦。为什么？跟潘家大仇那简直是仇深似海。哎，过去您看明清小说里有这么一句，当然是白话的词儿，但是写的真好，叫血海一样的深仇。血海一样的深仇啊，这马上看见潘仁美了，我要能扎死他了。六郎激动的有点哆嗦了。几个人打马上山，进了山寨，来到聚义分赃厅，各自落座。刘金龙那是大寨主啊，高喊老兵，老兵们，把潘仁美给我押上来。喽喽兵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把抓来的人推推搡搡就押上堂来了。嚯，抓的人还真不少，黑压压整个聚义分赃厅跪了一大片。六郎站起来就走到了这一堆的俘虏面前。六郎高兴啊，我把潘仁美逮出来，我得把你碎尸万段。挨个看一看啊，逃了这个都是啊家丁打扮，要不禁军打扮，这一看就不是潘仁美啊，以及潘仁美的这些个家眷等等。再往后找，哎，找了半天还是没看见。哎，六郎可急了，一回头，寨主，潘仁美在哪儿啊？啊？刘金龙一听，这不都押上来了吗？哎，楼兵，你们问清楚没有，哪个是潘仁美，哪个是潘龙、潘虎、田中进、刘文玉？嗯，楼兵拿手一指，他就是潘仁美啊，他刚才承认了，这是潘龙，这是潘虎。六郎几步走过来，一抓这位的头发，往起一抬脸儿，哎呀，六郎一跺脚啊，怎么又让潘仁美跑了？大家伙全愣了，感情这回抓的还是假潘红。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心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描绘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